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95集，引蛇出洞。随州那边，他与唐范分别之后，就独自往城门处走去。路上便遇见了之前带他们入城的把总孟存。孟存看见随州之后便赶紧迎上来。 随大人，您这是要出城？ 不，就到处看看。 孟存对他冷淡的态度不以为忤，依旧笑容满面。 那不如就让下官带您走走吧，下官正巧今日也是要去巡视的，又是本地人，对这里熟。 也好。 孟存的笑容越发殷勤了。 不知随大人想从哪里开始啊？ 随州摇头。 我不熟，随你走。 啊，那就这边请吧。这里是南门，往西走是南寺，往东则是军械库和教场。 前面呢？ 啊，直走就是鼓楼和关帝庙，关帝庙香火也盛，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那里便有关帝爷显灵的传说，要求功名的读书人呢，都会去上个香。今日是十五，人肯定多，要不咱们就走南寺那一边？ 也好。 随州话很少，跟他在一起的人，十有八九都会觉得闷。亏得孟存这人嘴皮子利索，就算随州一言不发，他也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小半天。 教场附近有个城隍庙，香火也很盛，据说求财保平安的人不去关帝庙，那都要去城隍庙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本城明明还有个文昌庙，读书人不去拜文曲星，反倒去拜关公，您说奇怪不奇怪？ 随州听了半天都没听到自己想要的内容，不得不出声，将他跑得如同脱缰野马似的话题扯回来。 大同有四个城门。 对对对对对，咱们大同城呢是四门城楼，四角角楼，凤凰展翅的城池。 怎么说？ 见他仿佛有点兴趣，孟存清了清嗓子。 我们大同城东西南北各有四个大门，北门也叫武定门，城外还有真武庙，南门是永泰门，西门是清远门，外面还有一个龙王庙，东门呢是河阳门，乃是出入要书。您先前进城时便是从东门进来的，若要通往南方的话，还是走南门便捷一些。啊，还有这凤凰展翅，说的便是整座大同城的造型。这城是当年中山王驻守时奉太祖皇帝他老人家的命令建造的，断的是固若金汤。不过这些年鞑靼人来来去去，将这里弄得不成模样，如今这般还是总兵大人来了之后才重修的。 他口中的中山王就是徐达，自明代起因为屡屡与北方异族对峙，依傍着长城的大同就成为山西的第一道防线，地位无比重要。随州听他介绍完便问道， 当时从细佐身上搜出信件之后，你们可曾关闭四面城门进行搜查？ 孟存也是机灵，一听他这样问立马就道， 有是有，不过城门再怎么关也不可能超过两日，这大同府人口众多，商贸往来频繁，尤其是那些商人每日出入城门的人实则不比京城少多少，是不可能关闭太久的，否则粮食补给也供应不上，这城中粮价就要涨，一涨就要乱，所以当时总兵大人也只是下令关闭一天。 随州点点头不再多言。按照孟存说的，关起城门捉老鼠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行，且不论龙蛇混杂，对方稍微隐藏的深一些，官兵就很难找，更不必说城门根本没法关闭太久，只要城门一开 那些细作就总能找到办法混出去。所以最好还是从源头抓起，找到那个在己方内部阵营给鞑靼人传递消息的人。孟存见他似乎没什么要问了，便笑道： 鞑人请往这边走吧，临近中午那边人会多一些，到时候怕冲撞了。 话没说完，前面拐角处就突然冒出一个人，手里还抱着个箱子，眨眼便往随州他们撞上来。随州身形微微一闪，轻易的就避过了对方冒冒失失扑上来的身体，反倒是那人脚下一崴，连人带箱子往孟存那边歪去。孟存可没有随州那般迅若闪电的好身手，当即就被撞得一个踉跄，与对方双双不由自主地往后倒。他怎么说也是个高壮汉子，退了好几步也就稳住身形了，反而对方直接后跌在地，摔了个结结实实。不过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因为对方在跌倒的时候，箱子从他手上掉下来，正好砸在孟存脚背上，疼得他当场就惨叫出来。孟存抱着脚叫骂： 哪个王八犊子， 声音戛然而止。他看清了眼前之人，脸色顿时有些尴尬起来，一副想骂又不好骂的憋屈样子。 原来是杜姑娘啊。 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却还不如不笑，打招呼的语气反倒像是从牙缝里蹦出来似的。对方泪眼汪汪地站起来，估计也是被撞得狠了，但这场意外本来就是他自己不小心，别人不怪他就不错了，他还得反过来给人家道歉。 原来是孟把总，小女子方才急着赶回药铺，没注意看路，还请孟把总见谅，不如跟我回药铺，让我爹帮忙查看包扎一下吧。 那药箱里的药材全散落出来，那姑娘一边道歉一边弯腰去捡。随州毫发无伤，也低头帮忙去捡，他的动作可比对方迅速多了，很快就将那些药材都装回了箱子里。杜姑娘连忙道谢： 多谢这位先生援手，不知如何称呼？ 随州没穿那一身麒麟服出来吓唬人，不过光是那身气度也不会令人误以为是无名小卒。孟存扯着一张比哭还难看的笑脸介绍： 这是京城来的随大人，这是仲景堂杜老大夫的女儿杜姑娘，她也是个大夫，仲景堂是给我们提供药材补给的，杜老大夫也常给我们军中将士看病。 他知道随州想听什么，连忙将对方的身份来历都介绍清楚，也间接说明了为何自己被砸到脚之后却没法发火。杜姑娘对随州的身份表现出几分好奇，却并没有追根究底，只是行了个福礼，转而对孟存道： 孟把总，我看您伤得不轻，还是跟我回药铺看看吧。 孟存迟疑地看向随州，心中扼腕不已，他本来就是为了给随州留下一个好印象，这才毛遂自荐过来带路的，谁知道马屁还没拍成，脚就先上了，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。随州看了孟存的脚一眼： 是伤得不轻，去看看吧。 那您？ 我与你同去。 那怎么好意思，瞎耽误您的功夫。 那你一个人走得动？ 孟存试了一下，差点痛得歪倒在地。随州随即点明事实： 他也扶不了你。 作为罪魁祸首，杜姑娘抱着药箱在旁边再三道歉，孟存还能怎么着，破口大骂，他只得哭丧着脸： 那就麻烦随大人了。 想溜须拍马，却惨遭飞来横祸，他今天撞的是什么霉运？镇守太监府那边， 主人家正靠在栏杆上，微微弯腰，往池塘里撒饲料。唐范缓步走过去，调笑道：“风前无雨立须臾，皆得双双锦鲤鱼。”汪公好事悠闲啊。汪之头也不回：“ 我这是偷得浮生半日闲。” 他将手头剩余的饲料悉数丢入池中，然后拍拍手，支起身体：“ 你这头寂寞到底管不管用？对方会上当吗？” 汤范摊手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听了这不负责任的言辞，汪直忍不住扭头送了他一个白眼。今日王汪二人吵架，说到底不过是依照唐范的计策合演了一出戏。战事在即，主帅与监军不和，这样大的一个消息，细作肯定坐不住。如果郭唐真是向达达通风报信的那个人，他也肯定会想办法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。 若他不是呢？ 若他不是，自然就有别的人来做这件事了。到时候谁有异动，谁就最有嫌疑。你没将与王月闹翻的内情告诉任何人吧？ 没有，我连丁荣都没有说。 那就得了，幼儿我们已经投下了，现在就看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好了。 那要装多久？ 用不了很久的，等会儿你就让人将消息传出去，说我从总兵府那边离开之后就过来劝说你与王月讲和，结果反而与你吵起来，你一怒之下将我赶出府，又说如果王月不先向你低头，你就不可能跟他握手言欢。汪直摸着下巴：“ 现在王月又去了云川卫巡视，达达那边若是得知这个消息，肯定会欣喜若狂，过来攻打大同府的。这法子不错。”“ 其实也不算好，只不过现在想要揪出内贼只能引蛇出洞，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子。”汪直朝他招招手：“ 您过来。”“ 坐甚？”汪直笑得和蔼可亲：“ 跟你说点提起话，过来。” 唐大人不由警惕：“这里又无旁人，你站在那里说就好了。”“ 你过不过来？” 唐范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我告辞了。”他转身便走，谁知道汪直比他更快，直接从后面抓住他的领子，然后将唐范一掀，又扭住他的胳膊一扯，又朝他脸上甩了一巴掌。啪的一声，好事清脆，守在长廊另外一边的下人都禁不住回头张望过来，结果就惊恐地瞧见原本好好说着话的两个人不知怎的就闹翻了，而汪公公竟然还上手揍人了。唐范被莫名其妙一个巴掌，连胳膊也拉脱臼了，当即又是茫然又是生气：“ 你作甚？”“ 这样就对了，你不是说要我大发雷霆赶你出府吗？光是吵架怎么足够？按照我的个性肯定会动手，所以你就被我揍了一顿，看着严重，其实只是听着响。你回去找随州街上就行了。”“ 那你也别打我脸啊。” 汪直满意地看着他白皙脸颊上的巴掌印：“ 是你说要做戏做全套的，不这样怎么取信于人？大不了等内贼抓出来之后，本宫让你打回去。” 唐大人气急语塞，憋了一肚子脏话骂不出来，只得扭曲着表情，怒气冲冲地离开镇守太监府。丁荣诚惶诚恐地去送唐范：“ 哎呦，唐大人，王公这两日火气大了些，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。” 唐范还捂着脸，火冒三丈：“ 我不和他计较，就跟谁计较？ 您这伤啊，得抹点三七粉，三七活血化瘀的，还有蒲黄粉也成。要不小的陪您到仲景堂去拿点药吧，就在前面往右拐不远，他们家的三七白玉膏啊，是专门治外伤化瘀的，可好用了。”“ 用个屁！” 素来温文尔雅的唐大人 难得骂了句脏话，直接拂袖便走。丁荣回过神，赶紧滚去找汪直。 哎呦我的老祖宗，哎，您怎么把唐大人也打了？这，哎呀，这 什么账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遇到这点事情还慌慌张张，以后怎么成大事？ 可唐大人不是跟您很要好的吗？您这一打，可别把他给打向郭唐那边去了。 打便打了，还要怎么的？他区区一个左迁都御史，还妄想劝我和王月讲和呢。以前我给他几分好脸色，他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想去投看郭唐，就让他去好了，我用不着谁来帮我。 可，哎呀，可是他身后还有锦衣卫、镇抚使啊。要不晓得这就替您去给唐大人赔礼道歉吧。 锦衣卫、镇抚使算个屁，不准去。要去也不是现在去，我前头刚打了他，你后头就去道歉，我的脸往哪搁呢？ 汪直横了他一眼。丁荣会意， 那小的等晚上再去，直接去官驿给唐大人赔不是。 随你。 汪直从鼻子里哼出气音，拂袖便走。话说随州那边，杜姑娘将他们带回仲景堂，便找了药堂一位专精跌打的大夫过来给孟存看脚。他又请随州在旁边稍坐，亲自泡了茶过来给两人喝。仲景堂的正堂很大，差不多相当于旁边两三个铺子了。饶是如此，里头依旧排队候着不少病人，也有站在柜子前面等着拿药的，熙熙攘攘，喧嚣热闹。不过两人身份不同，兼之孟存的脚还被杜家姑娘砸伤，他们得以到后堂歇息。一进这里，顿时就感觉清静许多了。大夫让孟存脱下鞋袜，又上手摸了摸道：“ 还好，骨头没断，但有些裂了，要上药。最近也不能使力，最好用上拐杖。” 听说没断，孟存总算吁了口气，忙问：“ 那要服多久的药啊？”“ 伤筋动骨三个月，起码也得两三个月的功夫。” 孟存大惊失色：“ 那我还怎么打仗啊？”“ 只能静养了。” 孟存的脸色难看起来。杜老大夫听说女儿砸伤了一位把总，也连忙亲自过来，又听大夫一说，脸上的愧疚之色越发浓郁。“ 孟把总，今日的事真是对不住了，小女莽撞，老夫已经训过他了，往后您在这里看病抓药，只稍报上名字即可，一律免费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还请千万不要见怪。” 孟存也挤不出笑容了，不阴不阳地呵呵两声：“ 那就多谢了。” 若不是仲景堂提供军中药材所需，杜老大夫在王月面前也有几分情面，他现在早就大发雷霆了。杜老大夫明显也知道这一点，不止连连赔罪，还让女儿过来亲自奉茶道歉。虽然如此，孟存的脸色依旧不太好看。最后还是随州说了句：“ 我这边需要一个对大同城内熟悉的人，这段时间你就跟着我吧，回头我会去向王总兵说一声。” 孟存闻言面色一动，总算带上几分喜色。他早已从旁人口中打听到随州的来历，知道自己眼前这位可是在天子面前说得上话的，能跟着随州总比哪里都去不了的好。“ 若大人不嫌弃属下碍手碍脚，属下定会办好差事的。”